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老先生自称是个老烟枪，他因为什么爱上抽烟的呢？这个习惯又让他吃了多少苦头呢？ 请问， 欢迎光临。您， 我说你们这好歹是个酒吧，怎么连个吸烟区都没有啊？ 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确实是禁烟的。 那这儿我可待不了，我烟瘾可大着呢。走了。 不好意思啊，慢走。哟，老先生，真不好意思，您快坐。 现在的年轻人呢？哎，不过酒吧里边不让抽烟，还真是挺少见的。 可能我有点任性吧。 有个性，怪不得我周围的老兄弟们都推荐我到你的酒吧里坐坐。 是吗？ 我还心说呢，这酒吧不都是年轻人来的地方吗？我这糟老头子来算怎么回事啊？哎，但他们说了，这儿的老板不一样，老少通吃。 我就当这句啊是在夸我呢。 哎，就是夸你呢。他们说呀，你喜欢听人讲故事，哪怕是我这个岁数的人的唠叨你都喜欢听，还听得特别认真。 因为好听啊。 会说话。今天呢，我又发现你这儿一个优点 啊。 禁止吸烟。 嗨，不过这对很多顾客来说可算不上优点。 哎，所以才难能可贵呀、啊、宁可损失生意也要坚持原则，难得呀，小伙子。刚才那姑娘，她还是太年轻了，等她老了，就知道后悔了。 您身边的人是不是也有烟民啊？所以您才对抽烟这么反感？ 我自己就是啊。 啊？可您不是？ 哎，已经戒了。跟你说呀，我可是有45年烟龄的老烟枪了。 45年？ 是啊， 这时间可真够长的了。真的是说戒就能戒的吗？ 当然不是了，戒烟的过程哎，可痛苦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抽烟是在1960年，当时啊我已经当兵了。那年我得到一个新任务，要去济南军区装甲兵部队接新兵。当时带队的是我们的通信教员，叫什么来着？叫 王银鹏。哎，因为他当过我一年的老师啊，跟我特别的熟，所以有点什么事儿啊，就经常让我给帮忙办了。那年七月特别的热，东西呢很容易发霉，王教练自个儿囤了40来包香烟，他怕发霉呀，就让我帮忙给晒晒。 烟还会发霉啊？ 我当时也这么问的呀，因为我也没抽过呀。他告诉我了，不晒呀那肯定得发霉呀，发霉了就不能抽了。他把烟给我的时候还跟我说了，说你想抽就抽，哎，千万别客气。当时我还不满19岁呢，这虽说是没抽过烟，但是啊对那玩意儿还是挺好奇的，所以啊晒烟的时候我就点了一根。哎呀，真是有了第一支就会有第二支第三支啊。就这么着一个月下来，等我接完新兵回到部队营房，那已经成了一个离不开烟的正式烟民了。 看来这王教员的烟啊恐怕得有不少损失。 我们俩熟啊，而且啊我也会自己买，更何况啊我回部队以后就跟王教员分开了，也蹭不着他的烟了。不过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啊，自己刚学会抽烟就要被迫戒烟了。 部队不让抽？ 哎，不是，3年困难时期开始了，而且啊山东是最先开始出现问题的，所以啊部队就开始大量削减物资分配。原来我们部队战士啊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是45斤，那时候啊减成了38斤，部队机关干部啊原来每月是38斤，后来啊就减成了35斤，而且很多随便买的东西啊都变成了计划供应了，香烟呢也不例外，每个人每个月买的量呢都是有限制的，像我们普通士兵一个月最多买3包烟。 哎呦，您记得可够清楚的呀。 别看我现在记性不行了，可年轻时候的记忆啊现在说起来都是历历在目啊，特别是烟不够抽的时候，那记忆就更深刻了。 那这每个月3包烟对您来说有点紧吧？ 何止有点紧呢，远远不够啊。其实也不只是我，这么说吧，不管你是部队里哪一级的人员，还不管是哪一级别的香烟，只要是会抽烟的人一般都不够抽的，而且啊很不够抽。所以啊好多人那时候都把烟给戒了。哎，就说我们政委吧，原来写起报告来总是一根接着一根的抽，一天呢至少要2包半的烟，可当时一个月他只能分到2条烟，缺了2/3啊。索性啊还是把烟戒了更好受。 这么大烟瘾真能戒啊？ 哎，还真就戒了，要不说我们全体官兵都那么佩服他呢，部队啊还以他为榜样，号召大伙都戒烟。 这还真是个榜样。哎，您就没跟他讨教一下戒烟的方法？ 哎，这哪还有什么方法，靠的全是毅力。可是我呀，确实是不如政委呀，虽然我的烟龄也就1个多月，他要说戒还真就挺难的。按说我也没政委那么大的烟瘾，一天半包烟也就够了，他要说没这半包烟吧，就跟少了什么似的，整个人就是六神无主。哎，比方说吧，我总喜欢饭后点上一支烟抽一抽， 几个人在一起闲聊天的时候呢，也想点根烟助助兴，自个一个人想事儿的时候也喜欢点着烟品着。我这个人呢，又喜欢动动笔写点东西，那没烟助兴那更不行啊。 既然戒不掉但又抽不着，那您怎么熬过去的呀？ 总有办法啊。那时候虽然纸卷香烟是经计划供应了，但市场上开始有人卖烟丝了，而且是随便买，5毛钱一包。3包烟不够抽，我就买那种烟丝，一包够抽一个星期呢。 哎呦，那时候的烟民啊，也真算是有办法。 哎，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呀。而且那时候为了解决国家供应不足的问题，部队也开始了生产自救活动，也就是啊，把营房里的闲置土地开垦起来，种粮种菜什么的。当时啊，我们宿舍办公室和教室这些房前屋后，除了留下1米半的人行道以外，全都种上了蔬菜。我呢，也就趁着这个机会，在房后的菜地里种了几颗烟。 啊，这部队允许？ 嗨，偷着呗，部队也理解，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哎，我跟你说呀，我种的烟叶那长得可好了，等长成了，我把烟叶晒干了卷着抽，所以啊，就算在那几年里我这烟瘾也没戒掉。 那时候都没能戒掉，看来之后经济好转了，您更得可劲抽了。 话是这么说呀，可等到烟也可以随便买的时候啊，我呀开始咳嗽了。特别是到冬天，那咳的呀恨不得把肺都咳出来。 是抽烟抽的吧？ 嘿，哎，大夫说呀，我是支气管炎，光吃药没用，必须得把烟戒了才行。再加上有一次开会，应该是65年吧，冬天的时候，当时我去团部参加一个会，那时候开会不像今天，我们在会上都是可以随便抽烟的，会场上那叫一个烟雾缭绕啊，就可怜我这个气管了，被呛的是不停的咳，咳到眼冒金星，都快吐血了。所以啊，当时我就下了决心，说什么也得把这个烟给戒了。 就是啊，都这么痛苦了，不过最后怎么还是没成功呢？ 还是那句话，毅力差呗。其实啊，那天散会以后走出了团部，我就直接把我那烟嘴给扔到大楼旁边的雪堆里了。那个烟嘴啊是铜制的，一直都是我的宝贝，可是我啊扔完了以后头都不回就走了。可是啊，3天以后我去团部办事儿，路过那个雪堆的时候，看到雪已经化干净了，我那个铜烟嘴啊竟然还在那儿，虽然都已经裹了泥了，但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当时就心说了，还真是有缘呢，得嘞，我捡回去吧。 您呐， 其实我扔掉烟嘴以后啊还真想戒了的。第一天呢，我坚持着少抽了好几支呢，而且呢咳嗽也减轻了。可是这到了第二天，没办法，忍不住啊。虽说当时还赶不上我们政委原来的水平，但是啊，一天一包那肯定是少不了的。 这咳成那样也戒不掉啊，这烟瘾真是太可怕了。 哎，你从来就没抽过烟吧？ 没有。 所以啊，那种难受劲儿，你还真就理解不了。就算是支气管炎一直都没好，就算咳得我是昏天黑地，可这身体上的痛苦，它解决不了心理和精神上的依赖感呢。有时候我甚至就在想啊，反正都已经咳成这样了，还再不抽几根让我精神点儿，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这逻辑也真是， 只有有瘾的人才能理解呀。不过呀，其实我脑子里也一直有一个声音，劝我戒了。所以啊，到了68年春节之后，我就又决定开始戒烟了。其实这个决心呢，是在春节前就下了，但是啊，考虑到大过年的，人来人往，还少不了抽烟呢、喝酒啊什么的，这应酬的事儿没法推呀、啊，那就春节以后再戒。 这人呐，一旦有了这种过了这段时间再戒的想法，那肯定是成功不了的。其实越是在春节这时候戒，越能考验毅力，也能给别人传达您那份决心。 说的没错，可那时候我自个儿也意识不到这点，还觉得只要决定戒了，什么时候戒都行。而且这春节期间，我还专门写了一份戒烟决心书，决定啊，从正月16开始戒烟。不过我刚把这决心书写好了，贴到这墙上，就发现还有10包烟在抽屉里呢。 所以您就想，不抽掉太可惜了吧？ 没错没错。所以啊，我就把那份决心书改成了从正月26号开始戒烟。 我猜啊，这到了26号，是不是又出什么岔子了？ 哎，这你怎么知道的？还真是巧了。之后的27、28、29，这3天呢，都有老乡战友来找我聚会，见面互让香烟，那都成了惯例了。我跟他们说了，哎，我已经戒烟了啊。他们就问我了，哎，你啥时候戒的呀？我就说了，我26开始戒的。他们就说了，都吸了8、9年了，你戒个什么劲儿啊？再说了，我来了你就开始戒烟了，你够不够意思啊？嘿，我想也是，那我就从2月初1开始戒。后来想想，还不能改成2月初1，这戒烟还是得从正月开始算呢。那毕竟我这决心书上都写了正月，那怎么办呢？我一看这正月还没有30，那干脆我就把这2月初1改成了正月30。 啊，这也行啊。 可是啊，谁想到啊，到了我说的那个正月30那天呢，又来了一个老战友，这烟呢又没戒成。所以啊，我就按我那个正月推移法，把那决心书啊又改了改，正月31、正月32、正月33。是不是脸皮够厚的呀？没想到啊，3天之后，我墙上那份被改得乱七八糟的戒烟决心书啊，被我们团长看见了。他很生气啊，就批评我说，你呀，没有戒烟的决心，就别写什么决心书，还冒出什么正月31、正月32、正月33来，真是无知之人常立志，哼。哎呀，当时把我给臊的呀。所以啊，没等团长骂完，我就把墙上那个决心书啊给撕下来了。 说实话，你们团长说的对。 是啊，这其实我也知道，我这么做呀，不过就是自欺欺人。所以啊，从那儿过后，我就再也不敢轻易公开说自个儿想戒烟了。 怕万一这再半途而废又被人笑话。后来啊，我转业到了地方，当时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爹了，所以这日子过得也挺紧巴的。我就想着呀，如果每个月能省下十多块的烟钱，不仅能让家里过得宽裕一点，而且呢还能治支气管炎，还是把烟戒了好。可最后还是没下这个决心呢，因为我一直是做这个文字工作，不抽烟不行啊，没灵感呢。所以这烟呢不仅没戒掉，而且这水准呢都快赶上我们当年那个政委了。 哎呀，所以一抽就抽了45年。 是啊。 那您最后是怎么戒掉的呢？ 这事儿都神了，那是05年的事儿了。我被调到地方上武装部去编写军事制，那时候正好是夏天，疲劳加上中暑，最后啊我就病倒了，直接就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42天呢。当时病房里一共有三个人，一男一女，都比我年纪大，还都是心肺病，绝对不能闻烟味。所以啊，我为了这两个病号，竟然就在那40多天里一根烟都没抽。嘿呦，真是没想到啊，抽了45年，戒了45年的烟，最后呢竟然在这42天里彻底给戒掉了。 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后来啊，不少同事知道我这事儿以后啊，都总结说了，说你这是爱心的力量比天大呀。 哎，说的没错，人往往都是这样，为了自己而控制欲望，最后总是会跟自己妥协，可是真要是为了别人，反而能激发出很大的潜能。啊，您稍等啊，我想送您一杯鸡尾酒。来，老先生，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用金酒、味美思、贝和诺酒和白薄荷调成的，名字叫做鸡岛。送您这杯酒啊，就是为了恭喜您鸡岛烟瘾。 哎呦，哎，谢谢谢谢。其实啊，我最后也总结出来了，这抽烟呢也不是什么烟瘾，就是习惯作祟。人呢最难改变的还就是习惯。哎，要不怎么有个词儿叫习惯势力呢？这习惯的力量啊，那是太强大了。所以啊，必须得来一场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其实啊，不管是戒掉烟瘾还是改变习惯，这都是一场针对自我的斗争。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因为我们往往会沉溺于短暂的愉悦中，很少会考虑享受这种愉悦会有怎样的后果，或者认为那种后果离自己还很远呢。做一个理智清醒、行动上也能雷厉风行、对自己毫不手软的人是很难得的。所以啊，这杯酒更代表了我对您的尊重和敬佩。虽然这场战斗持续了45年，但您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了不起啊。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的45年烟史》，原作陈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龙吟、浅草飞飞、陈光，录音董科。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